分钟有时候可以决定一份真挚的情感，不必穿越拥挤的车流，给他一个电话吧，也别忘记彼此的惦记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甩掉风速，甩不掉关注，源自赛道的运动基因。奥迪 Sport 运动车家族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展厅，欢迎莅临品鉴北京奥之旅。0106137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。12月6日，河北省委召开9届省委第三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作动员讲话。他强调，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注重结果运行，要加强自身建设，忠诚履职，实干担当。12月6日，涿州市市长陈宇连夜到本市部分小区和农村，调研双待及集中供热工作，并强调市委市政府正在全力以赴排查供暖中的问题，请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，相信市委市政府一定能做好供暖工作，保障大家温暖过冬。12月7日，涿州市召开第四季度防范安全事故及消防安全工作会，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，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强化安全生产底线思维及红线意识。12月7日，涿州市市长陈宇到市安监局调研指导全市安全生产监管工作。他强调，发展是第一要务，安全是第一责任，抓牢抓实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。明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。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6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8摄氏度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。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跟一张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，近日夜深相聚，飘起一抹冷漠空气，在这天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神奇，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，落寞地躺在睡中，时时抱紧你，但是目光躲避，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息，没说出，亦领会谁在撩动你，抛开苦痛去解脱， 让你那些冷枪热情另有生机。离开爱以后，我会习惯自卑。明天再偶遇，我也不敢偷望你。离开爱以后，季节冷暖天气，我也置之不理。月明时也再不记起。离开爱以后，我会着冷这地。晨早冬夜薄进漆黑想念你。离开爱以后，醉了会看到你。 我在预期你会说舍弃，问事实怎躲避，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。若这刻，若最后无力留下你，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。就算某天我吻别人，亦当真你。离开我以后，我会习惯自卑。明天将偶遇，我也不敢偷望你。离开我以后，季节冷暖天气，我也置之不理。月明时也再不记起。离开我以后，我会像留这地。晨早冬夜薄进漆黑想念你。离开我以后，醉了会看到你。 花，他说你美丽，就像你。

曾经。 这里是好音乐九九音乐留声机，您正在听到这首歌来自黄小琥的《没那么简单》。单身是会上瘾的哈，一个人时间长了，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习惯，会懒得恋爱，对爱情越来越挑剔，对朋友呢反而会越来越重视，比以前更加珍惜亲情，更爱自己的父母，会越来越喜欢听歌，对于所有的节日都没有太大的期待，觉得日子过得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就好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莫言，欢迎您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另外我们九九微信公众号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哈，点击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，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五月天的歌曲《诺亚方舟》，也是一首充满了想象力的歌曲哈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《诺亚方舟》，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哈，说如果你打最后一通电话，你会打给谁？这首歌也是充满了想象力，幻想在末日的那一天的一个场景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当年 SHE 当中的田馥甄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

听到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《春风吹》，让我们听到了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啊。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春风一吹忘了谁，这也是有所谓也好无所谓也好的洒脱做人的一种感觉，可能这首也就是方大同给我们唱这首歌的初衷吧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 SHE 演唱的《五月天》。 Yeah.

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《贝加尔湖畔》。一首李健的《贝加尔湖畔》，从李健的歌声当中，我能够感受到三点啊。第一个就是感觉李健身上有一种浪漫诗人的气质，从他的作品当中可以感受到诗遇上歌的那种感觉。那第二个就是李健的声音，听着就像琴声悠扬一样，不用撕心裂肺的呐喊就可以飘到很远。第三个就是说，在他身上似乎可以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平和的气质，感觉他心中很稳，就是有那种音乐人该有的素养。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陈丽演唱的《小半》。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，低头呢喃，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，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，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，释然慵懒尽欢，时间风干和你我再无关，没答案怎么办，看不惯自我欺瞒，纵容着喜欢的逃离，